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110集，琴音。阿姨关上门，就听到身后拐杖声响，她回头唤了一声：“ 师傅。”“ 他们来做什么？”“ 哦，小四子荷包丢在我们院子里了。” 闻言，崔苗想了想，突然问他：“ 找到了？”“ 找到了，就在花盆旁边。”“ 那荷包捡起来的时候脏吗？” 阿姨微微一愣，崔苗双眼就眯了起来。“ 他们到了院子里之后去了哪些地方？”“ 就花丛附近找的。哦，对了，展昭上了紫楠树看到的荷包。” 崔苗一转身，快步回到那棵紫楠木附近，放下拐杖，一跃上了树冠，仔细查看那棵树，最后发现了分叉处的一个树洞。他伸手到树洞里摸了摸，皱眉：“ 原来藏在这儿。”“ 师父，怎么了？” 崔苗跃了下来，皱着眉头：“ 我们找遍整座宅院都没找到的东西，原来藏在这树上。”“ 啊，那找到了？”“ 可惜呀，被展昭他们先下手拿走了。这开封府的人也是通神，竟然知道东西藏在树上。”“ 我去抢回来。” 阿姨就要往外跑，但是崔苗抓住了他：“ 傻孩子，他俩拿走的，你哪儿抢得回来？”“ 可是……”“ 怕什么？他俩又不是坏人，东西在他俩手上，比在我们这儿要安全。” 说完，老太太拄着拐杖回屋去了，边走边自言自语：“ 有些事情，就是老天爷注定。” 而此时回开封的路上，白玉堂抱着小四子再一次感慨：“这娃真是神仙转世。”展昭从怀里拿出了那个油纸包，打开看里边是什么东西。这油纸包里仔细地包了好几层油纸，可能是怕里边的东西被弄湿什么的。从外边那一层纸包的破损程度来看，这纸包应该已经在树洞里藏了很久了。白玉堂和小四子好奇地看着展昭一层一层掰开纸皮，最终里边出现了一个白色的绢布包。展昭将布包打开，里边藏着一个对折起来的信封。“ 好像是一封信。” 展昭说着，将绢布和纸包又包了回去。此时街上黑灯瞎火的，不是看信的时候，以及展昭刚刚将信塞回怀里，白玉堂顺手将小四子往他手里一塞，然后一抬手，啪一声，武天手里抓住了一根弓箭。与此同时，又都听到啪啪两声，展昭和白玉堂都没动，但是身边停下了好几只射到切近的弩箭。那些弩箭在空中停住之后都落到了地上，白玉堂和展昭身后交交出现了，用隔空掌的内力挡住了那些暗箭。“ 是玉铺的人？”“ 不清楚。” 此时天色已晚，这条街道上无人，雾气昭昭的街道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那人正缓缓地朝着展昭和白玉堂走过来。展昭微微皱眉，隔着挺远他已经感觉到了杀气，对方来者不善。白玉堂单手一按云中刀，往前了一步，展昭抱着小四子皱眉看了看两侧，就见两边的屋顶上出现了两排黑衣人，全部手持兵刃。展昭微微皱眉，这些人动作整齐，看起来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是杀手或者官兵。展昭想了想，嘴角一挑，伸手摸了一把小四子的肚皮，小四子眨着眼，就被展昭塞给了白玉堂。随后就见展昭一抬手，手里捏着那个油纸包。“ 要这个？” 说完，展昭一闪身跃上半空，随着展昭的动作，那些黑衣人一个都没留下，全部唰啦一声追着他而去。白玉堂抱着小四子，就见四面八方黑衣人全部上了屋顶，跟着展昭紧追不舍。 展昭轻功多好啊，跟只燕子似的满大街乱窜，那些黑衣人奋力追，白玉堂望了望天，展昭跑的那个方向是……摇了摇头，他也抱着小四子随着展昭而去。而此时开封府里，赵普和公孙刚刚回来，府内天尊和殷侯正下棋呢，两人貌似又杠上了，磨着牙拿着棋子正对视。 走啊，走这一步你就输定了。 天尊捏着一枚棋子，斜着眼睛看殷侯。 你想吓唬我？哼，我走这一步啊，输的是你。 那你倒是走啊。 嗯，我再考虑一下。 你考虑很久了。 一点都不久，你刚才那步想得更久。 一旁包颜庞玉他们都在吃点心，这时就见天尊突然抬起头。 这是闹耗子了。 说着两人一起抬头看屋顶的方向，小五也从喵喵楼里奔了出来，仰起头对着屋顶的方向嗷呜一嗓子。与此同时，就见一个红影刷一下飞了出来，是展昭。展昭从屋顶上方飞了出来，手里拿着个纸包，喊了一嗓子：“ 哎，抓活的呀！” 众人一愣，又听到哗啦一声，屋顶上冒出了无数的黑衣人，这黑压压的一片，把头顶的月亮都遮起来了。小侯爷窜起多高，抓着包岩就要跑。 你怕什么？还能掉下来砸着你啊？ 包岩话刚说完，就见天上那些黑衣人噼里啪啦开始往下掉，跟下饺子似的，摔到地上就不能动了。此时天尊和殷侯手里抓了两把棋子正往上扔，天尊边扔还边说： 哎，老鬼，你刚刚动棋盘了没？ 没啊。 你明明动了，我看见你扔了一颗黑子。 你眼花了吗？ 没有。哼，你果然耍赖， 棋子不够了。 你别动棋盘。 天尊抓着棋盘不让殷侯动，两人就抢起了棋子来，棋盘刷刷乱转，地上则是摔满了黑衣人，还有几个没被打中的，一看情况不妙转身就跑。赵普对着屋顶的影卫一摆手： 都给我抓起来。 影卫们拿着绳索就来抓人，陈修和月牙拿着擀面杖从厨房冲出来： 别把碗踩碎了，该漏水了。 这会儿白玉堂抱着小四子走回来，就看到满地的黑衣人都没处下脚了。天尊和殷侯一人抓着一边棋盘正运气呢，不知道正在干嘛，满棋盘的棋子乱蹦。将小四子递给了公孙，白玉堂拽掉一个被点了穴道躺在地上的黑衣人的面罩，赵普也来瞄了一眼： 不是汉人， 哪的人？ 展昭也落了下来。公孙挺好奇地看展昭： 你们这是招惹到什么人了？竟然追杀到开封府。 展昭晃了晃手里的油纸包，赵普接过来打开一看，空的。正不解，一旁小四子抽出刚才展昭悄悄塞到他怀里的信封，递给了赵普。赵普打开信封，从里边抽出了一封信来，打开看，其他人也都凑过来，就见那封信上洋洋洒洒写了不少字，只是 都是数字呀，什么意思呀？ 公孙也不解，这封信上是一排一排的数字，四个数字一组，四组一行，有16行之多。众人面面相觑，写的啥？谜语？就在众人发愁的时候，只听到啪嚓一声，循声望过去，就见天尊和殷侯一人拿着半个棋盘，棋子哗啦啦撒了一地。看着地上滚来滚去的棋子，白玉堂突然伸手一指那张写满了数字的纸： 音律。 哎，对了。 于是包岩跑去房里拿琴。此时影卫们将黑衣人都抓起来了，赵普让折影将人压下去，撬开嘴问问什么来历。等包岩拿了琴过来放到桌上，公孙仔细看了一下那张纸，皱眉： 如果是琴谱的话，这个好难弹呢。 是啊，几乎不太可能弹好吧。好难。 众人都看白玉堂， 白糖有些想笑，一摊手，那意思，少爷我只是长了张会弹琴的脸而已，琴艺不可能好过公孙。众人正犯愁的时候，展昭拿过那张纸走过去，拽了拽正跟天尊互瞪的殷侯，殷侯回头瞧自家外孙，展昭抬手举着那张纸给殷侯看，睁大了眼问： 外公，这张是琴谱吗？ 殷侯微微的一愣，结果拿着纸看了一会儿，随后看展昭，展昭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自家外公。殷侯无奈，展昭这样看他的时候，无论是什么要求他都不可能会拒绝。殷侯拿着那张纸走到了桌边，抬手按住了那张琴。白糖有些惊讶地问走到身边的天尊： 殷侯善音律啊？ 其他人也好奇，若说天尊会抚琴，那大家都相信，而且也的确见他抚过，但谁都没想过殷侯也会。宝英和公孙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在场没人比他俩更清楚这张乐谱有多难，殷侯竟然可以弹。而此时的展昭正是默默注视着他外公，那种安定的眼神让众人都下意识的又去看天尊。天尊正背着手站在那里，见在场除了展昭之外所有人望向自己的目光都像是在问殷侯会弹琴的呀。天尊微微地笑了笑，伸出手指轻轻碰了碰嘴，随着他的这个动作，瞬间安静下来的庭院里琴声流转。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你最近忙什么呢？怎么都不见人影啊？ 哎，别说话，别说话。 你听什么呢？ 哎，来来来，我们的龙图案卷机开始播了。 这么快？在哪儿啊？ 登录喜马拉雅，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机。各位姑娘们，欢迎订阅分享哦。